见另一面，同时过境迁移无言，这爱情它离离我好远，依然美丽的红叶停在无声的画面，尽管你还在我身边，我却看见你带着爱情走出我的世界，你对爱永远只会往前看，就让我们好聚好散，宁愿我孤单，不要心再乱，戒掉想你的坏习惯，你对爱永远只会往前看，就让我们好聚好散，不再点燃心水与爱，原来没有你的天空它变蓝，心水雨。